六，石一子和巧云的事儿，师兄们都知道，只瞒着老西匠一个人。他们偷偷的给他留着门，在门窝子里倒了水，这样推门进来没有声音。石一子常常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有一天，又是这时候才推开门，刚刚要钻被窝，听见老西匠说："你不要命了？"这种事情怎么瞒得住人呢？终于传到刘浩长的耳朵里。其实没有人跟他嚼舌头，刘浩长自己还不知道。巧云看见他都讨厌，他的全身都是冷淡的。刘浩长咽不下这口气。本来他跟巧云又没有拜过堂、玩过花烛，闲花野草断了就断了。可是一个小西匠夺走了他的人，这丢了当兵的脸。太岁头上动土，这还行，这种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连保安队的弟兄也都觉得面上无光，在人前矬了一截。他是只许自己在别人头上拉屎撒尿，不许别人在他脸上溅一星唾沫的。若是闭着眼过去，往后保安队的人还混不混了？有一天，天还没亮。刘浩长带了几个弟兄，踢开巧云家的门，从被窝里拉起了小西匠，把他捆了起来，把黄海娇、巧云的手脚也都捆了，怕他们去叫人。他们把小西匠弄到泰山庙后面的坟地里，一人一根棍子，搂头盖脸的打他。他们要小西匠卷铺盖走人，回他的新化，不许再留在大闹。小西匠不说话。他们要小西匠答应不再走进黄家的门，不挨巧云的身子。小西匠还是不说话。他们要小西匠告一声饶，认一个错。小西匠的牙咬得紧紧的。小西匠的应征，把这些向来是横着膀子走路的家伙惹怒了。你这样硬，打不死你！打！七八根棍子，风一样雨一样打在小西匠的身子。小西匠被他们打死了。西匠们听说十一子被保安队的人绑走了，他们四处找，找到了泰山庙。老西匠用手一探，十一子还有一丝悠悠气。老西匠叫人赶紧去找陈年的尿桶，他经验过这种事，打死的人只有喝了从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才有救。石一子的牙关咬得很紧，灌不进去。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石一子的耳边说："石一子，石一子，你喝了。"石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石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也尝了一口。西匠们摘了一块门板，把石一子放在门板上，往家里抬。他们抬着石一子到了大闹东头，还要往西走。巧云拦住了："不要，抬到我家里。"老西匠点点头。巧云把屋里存着的渔网和芦席都拿到街上卖了，买了七里散医治十一子身子里的淤血。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儿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西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西匠、姑娘、媳妇儿川流不息的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儿都很应该，很对。大闹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刘浩长打了人，不敢再露面。他那几个弟兄也都躲在保安队的队部里不出来。 保安队的门口加了双岗。这些好汉呢，原来都是一窝草鸡。西匠们开了会，他们向县政府递了呈子，要求保安队把姓刘的交出来。县政府没有答复。西匠们上街游行，这个游行队伍是很多人从未见过的，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西匠挑着二十来副西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个带有中世纪行邦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游行继续了三天，第三天他们举行了顶香请愿，二十来个西匠在县政府照壁前坐着，每人头上用木盘顶着一炉赤旺的香。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这条规矩不在于六法全书，现在不是大清国，县政府可以不理会这种陋习，但是这些西匠是横了心的，他们当真干起来，后果是严重的。县长邀请县里的绅商商议，一致认为这件事不能再不管，于是由商会会长出面约请了有关的人，一个城审作为县长代表，保安队的副官老西匠和另外两个年长的西匠，还有代表挑夫的黄海龙，四邻见证卖眼镜的宝应人，卖天竺筷的杭州人，在一家大茶馆里举行会谈来了这件事。会谈的结果是，小西匠养伤的药钱由保安队负担，实际是商会拿钱，刘浩长驱逐出境，由刘浩长画押拒绝。老西匠觉得这样就给西匠和挑夫都挣了面子，可以见好就收了，只是要求在刘某人的干结上写上一条，如果他再踏进县城一步，任凭老西匠一个人把他收拾了。过两天，刘浩长就有两个弟兄持香护送，悄悄地走了，他被调到三垛去当了税警。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吗？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吗？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巧云一家有了三张嘴，两个男的不能挣钱，但要吃饭。大闹东头的人家就没有积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点押，结铝网、打芦席都不能当时见钱。十一子的伤一时半会儿不会好，日子长了怎么过呢？巧云没有经过太多考虑，把爹用过的箩筐找出来，磕磕尘土，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姑娘媳妇儿都很佩服他，起初他们怕他挑不惯，后来看他脚下很快很匀，也就放心了。从此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儿在一起，挑着紫红的簸箕、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莲枝藕，风白柳似的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闪忽闪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他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儿。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小说完，作于1981年2月4日，旧历大年三十。Read and recorded by 王春吉。 This recording is dedicated to 秋雨.